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下定决心对付陆同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江河不可能仓促做出抉择，岳定堂能理解。今天如果不是林叔查案顺藤摸瓜查到了幕后黑手身上去，他应该也不会主动过来提出合作铲除陆同仓的事情。但事已至此，回头路已是走不成，只能勇往直前，将案子破了的同时，顺道将山顶上的那只大老虎打倒，才能一劳永逸，永无后患。对于江河来说同样如此，他跟陆同仓面和心不和，但是私底下这种不和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陆同仓派杀手追杀他的那一刻起，两人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江河之所以蛰伏不出，也是因为忌惮陆同仓的实力。打蛇不成，很容易反被蛇咬，没有充分的准备，江河绝不会轻易出手。今晚是个突如其来的机会，只不过江河没想到岳定堂会直接找上门来，开门见山要求合作。他平日杀伐果断，此刻却有点摇摆不定，毕竟面对的对手是陆同仓。江河在思考，岳定堂没有催促，时间一点一滴过去。不答应岳定堂，由得他和林叔去闯，办砸了自己也能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但自己也会错过对付陆同仓的最好机会，过了今夜他可能就不会再有这样的盟友了。就算岳定堂他们失败，迟早有一天自己也会正面对上陆同仓，到那时候也许就是孤军奋战，说不定这次还能打陆同仓一个措手不及。 你方才说他吞了洋人的好处，洋人也想对付他。 不错，这些年陆同仓看似呼风唤雨，其实也得罪了不少人。前阵子有一批走私的货物到码头，本来是陆同仓跟洋人合作的，说好了五五分账，跟他接洽的莫里斯出事了，换了个人跟陆同仓交接，陆同仓就反悔了，重新提出七三分账，他七洋人三，洋人那边自然不肯。最后陆同仓仗着多年经营老树盘根，成功拿下了六四分账，但是梁子也结下了。 我知道这件事，后来有些人说陆同仓打赢了洋人，扬眉吐气，把他捧得很高，陆同仓自己都快当真了。哼， 来这里之前我去找过史密斯，由他引荐，见了租界工部局董事会的人，他们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能制住陆同仓，他们可以帮你分担后面的事情。 后面的事情是什么？陆同仓代表一股势力，他死了，江河未必能压得住那些群龙无首的牛鬼蛇神。如果有洋人出面，事情就会好办许多，局面也不至于混乱到什么地步。说白了，洋人是来分赃的，只是说得好听些罢了。但江河自己也吞不下那么大的饼，他势必要找人合作，找洋人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江河知道岳家的能耐很大，也知道岳定堂的身份清白无瑕，从不掺和这些江湖恩怨利益划分，更不必说与黑白两道来往。 你呢？岳先生搭桥铺路，穿针引线，能得到什么？ 林叔已经一只脚踩进去了，除非彻底解决这件事，否则我们不可能全身而退。江先生只关心如何摆平陆同仓和洋人，事后利益我们一分都不要，我只要林叔平安无事。 你对林叔倒是上心得很啊。 孽缘。 岳定堂言简意赅，无意多言。他今晚戴了眼镜出来，哪怕度数不高也习惯性扶一下。金丝眼镜一派斯文。虽说关心则乱，但江河没看出岳定堂半点乱了分寸的模样。 时间不多了，江先生考虑的如何了？ 陆同仓在全上还有七处房产，南京两处，杭州一处，天津一处， 但据我所知，他最近没出过上海，所以每天晚上都会临时起意，选一处宅子过夜，为的就是不让人猜到他的行踪。他也知道自己仇人多，而且个个都想置他于死地，所以身边保镖环绕，他自己也日夜提防。他怕我什么时候反手一击，派十个八个杀手蹦出来。哼，那乱枪一起，就是金刚铁骨皮也未必能挡得住。我既然决定要与你一起对付陆同仓，就会倾尽全力，要么不做，要么做绝。 你放心，我也会倾尽全力的。 他的老婆孩子在乡下老家，只有大儿子被接过来，在陆同仓身边做事。但是这小子扶不上墙，空有他老子的心狠手辣，却只会狐假虎威，能力不足。陆同仓也知道这一点，他有不少情人外事，希望他们能给自己生个聪明伶俐的接班人。这七处宅子里，有三处就是他的外室所住，其中两个已经怀孕了，要安胎。陆同仓派人照顾他们的起居，自己很少过去，就怕仇人寻踪而去，伤了母子。 也是怕他儿子兄弟戏强，把小儿子伤了吧。 确实，陆同仓这些房子的住址，除了一处公开对外招待客人的陆公馆，其他都是保密的。抛开他外室所住的这两处，剩下的五处宅子，我都知道地址。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今晚会在哪里过夜。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多疑，善妒，表面上很讲义气。我曾救过他三次，有一次差点没命。那时候他拍着胸脯告诉我，下半辈子，不管自己打下多少江山，总有我的一半。 那时候你信了？ 我信了。我跟着他出生入死，为他挡了不少明枪暗箭，还帮他出手干了不少脏活。到头来他却开始猜忌我，面上喊我好兄弟，背地里派人追杀我，觉得我逐渐做大不可掌控，还培养了他儿子来跟我争抢地盘生意。 他最近有什么动向吗？ 林叔捅的那个马蜂窝是他手底下最赚钱的盘子之一，现在是他自己捏着，不假手于人。他弄了一个叫春山会的拍卖场子，只邀请自己熟悉的有钱公子哥和政商名流，每周一次。那里头有珍奇古玩，也有真人表演和拍卖。 奴隶？ 有些人表里不一，为了名声不敢太过张扬，也不买人，就去他那里玩。拍人分短拍跟长拍，实际上就是租，玩腻了还能还回去。陆同仓会让人再卖个次一些的价钱，一举两得。陆祖德是这门生意的实际掌管人，因为他的身形与常人不同，所以对陆同仓忠心耿耿，也不会背叛他。 说至此处，外面忽然响起敲门声，两人交谈中断。 谁？ 江哥，是我，有人来找岳先生，他说他叫沈仁杰。 是一直守在外头的手下。江河看岳定堂，后者点点头， 让他进来。 岳先生，出事了。 怎么了？你说。 我跟凌叔今晚从孙宅一路跟着陆祖德和他家那个女佣到了一家歌舞厅，那个歌舞厅里藏着一个赌场，我俩混进去之后啊，凌叔不知怎么扮成了荷官，结果被一个叫荣姐的发现了。后来陆祖德来了，他认出了凌叔，然后屋里就一阵枪响，我在外头没敢进去。过了一会儿啊，就看见凌叔抱着挟持陆祖德走了，临走前冲我使了个眼色，应该是让我过来通风报信赶紧找您的。我去了月公馆，他们说您来了这边，我在我也没来得及跟上去，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这怎么办啊？ 岳定堂皱起眉头，他也有点急了。凌叔挟持陆祖德必定是想深入虎穴，单凭他一个人再怎么有极致也很容易被算计，但此时有江河在旁，他还不能将这种急切过分表达出来。对方目前是盟友，却不是自己人。他按捺下混乱着急，望向江河。 你觉得他们会去哪里？ 陈山会，今晚正好有一场，地点我也知道，就在那地方是个淮阳菜馆，离那儿不远，正好就是陆同仓的其中一处宅子。 这么说，他得到消息之后会过去？ 很有可能，这门生意不能砸，陆祖德又是他的得力干将，要是他出手，林叔肯定会很危险。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肯定会把这件事的动静闹大。 也许今晚我们也不是没有成功的机会。 林叔有陆祖德在手，简直是畅通无阻。他让荣杰找了辆黄包车，又不许别人跟着，让车夫拉他们到荣杰口中所说的德成菜馆。这间菜馆在本地的名声不是特别大，因为它价格偏贵，不亲民，老板还三不五时歇业休息。林叔偶尔路过，觉得这地方迟早倒闭，却没想到他背后东家居然是陆同仓。难怪直至如今还开着呢，也不图赚钱。此时的陆祖德神情已经完全不是个小孩了，先前在孙家里的天真聪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与面容完全不符的成熟阴沉。他不必再掩饰，自然也就不必再做戏。 你一直拿着枪就把我勒那么紧，不累吗？ 累也得累着呀，你现在就是我的保命符，荣姐那边肯定很快就找人追上来，没了你啊，我肯定小命不保。 你现在去火车站，离开上海，也许还能保住一条小命。去了春山会，再想逃也来不及了。你想知道孙氏如今的下场吗？ 他不是被你们虐待，用鞭子抽得死去活来吗？ 你怎么知道？ 我想知道的事情，自然就知道了。你不是奇怪我为什么自投罗网吗？我大闹你们赌馆，又挟持了你当人质，你觉得事情传到陆先生耳朵里，他会表扬你宁死不屈吗？还是会觉得你办事不力，回头找个由头把你踢了？你的干爹江河可是陆先生的生死兄弟，他连江河都想杀，还会对你留情吗？哎呦，到时候说不定啊，陆先生见我有勇有谋，背景清白，一个高兴就把我给收用了呢。 陆祖德听得脸色都快阴沉的滴出水来，虽然这家伙明显在胡说八道，但他有一点说对了，今天这事儿闹出来，传到陆先生耳朵里，陆祖德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